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3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意。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轿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滚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北京市第35届爱鸟周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密云区不老屯镇举办，活动现场为密云区野生动物救护站授牌，标志着密云区具备了基础的野生动物救护能力。2018第22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将于今年6月29号到7月2号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本届软博会首次打造科技创新展区，将集中展示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成果，在软件服务社会民生互动体验展馆向民众展示智能家居、个性化定制、虚拟现实、智能语音、人脸识别、无接触安检等新技术和新产品。2018东城区支援合作地区特色农产品展销会正在北京东单市场举办，湖北云阳、内蒙古阿尔山、内蒙古化德、河北崇礼和西藏当雄五个地区的近300种特色商品前来展销，活动将持续到本月20号。邙山森林公园正在举办荷兰风车节，活动设有荷兰风车节、创意美食集市、儿童游乐嘉年华等板块，百米七彩风车长廊、游伞艺术区、大佛祈福广场等多个区域供游客赏景游玩。2018北京国际鲜花港郁金香文化节正在北京国际鲜花港举办，本届郁金香文化节室外展根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理念展开设计，整个园区以欧洲北海地区为起点，途经地中海地区、红海地区、东南亚地区，最后在东亚地区收尾，五大展示区域让游人大饱眼福。玉渊潭公园第30届樱花文化活动正在举办，将持续到下月1号。玉渊潭公园樱花种植培育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近些年公园在打造新品赏樱景区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早花品种的颜色与之相配套的景观元素文化底蕴，持续打造了千米樱堤水岸樱花、山体樱花新景观，大面更新了自主培育、花色艳丽的山樱，使得樱花与地形地势、文化氛围水乳交融，形成了一个和谐的生态环境整体，让樱花园这一老景区展现了新面貌。故宫博物院武英殿正在举办“予所收蓄，永存无土”张伯驹诞辰120周年纪念展。本次展览为了纪念中国第一收藏家张伯驹诞辰120周年，在展出张伯驹捐赠的作品中，近代陆基平复帖是我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隋代展子谦《游春图》是传世最早的一幅独立山水画。岁月下宫，俄罗斯彼得霍夫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特展正在中华世纪坛展出，特展分为彼得大帝与下宫、罗曼诺夫王朝、皇宫建筑与皇室生活等单元，展出的243件套文物涵盖生活用品、油画、瓷器、雕塑和衣物等。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西部北部有浮尘，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呢，今天下午到夜间的能见度还是比较好的，也有利于交通出行。不过在夜间会有部分地区有浮尘，请大家注意防范。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可以啊。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趣。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点07分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这一上来看见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已经看到推送了啊，也开始留言了。哎，这个非常好。今天我们说疏忽间的事情哈。 哎，对啊，这个本来2018年作为又一个电影大年哈，很多电影都是特别值得期待的。那么昨天我是看到这则消息哈，就忽然之间 哭了一晚上 啊。哎，我们今年少了一部十亿家呀啊。 哎，什么叫少了一部十亿家？ 就是票房十亿家体量的电影。 对 啊， 现在阅读量这是10万家是吧？ 哎，对对对， 比这个比十亿家 比票房还差点哈。这个我们说的是哪部电影呢？就是终结者的最新一部。 哎呀 啊， 一提到这个，各位这两天可能很关心老人家的身体啊。 嗯， 因为真的是可以称呼老人家了是吧？ 70了， 用赵亮的话来说 T800 今年已经70多了。 这可不是嘛啊，这个 T800 现在正在大修啊。其实我们知道1997年哈，我没记错的话，当时施瓦辛格先生就做了一次心脏手术啊。而且据传说，这只能是传说啊，说跟他这个特别大的训练量有关啊。我们知道他在就是三个身份嘛，对吧？健美运动员，当年的州长以及电影演员，对吧？这个是其实是三种职业了。那么做健美运动员跟他做演员也是密切相关的。据说是他在这个高强度的身体训练的负荷之下呀，心脏确实出了一点问题， 兼职太多。 哎，那么那一次手术呢，据说还是有一定隐患的啊。 90年代的手术。 对对对啊，手术做完了之后呢，他醒了之后说 I'm back， 说我回来了啊。那么这一次《终结者》最新一部的跳票还是跟他这个 身体有关， 哎，老心脏啊。 因为我们知道本来是打算今年就有新的一部， 说是暑期档就来了啊。 可惜的是，因为他心脏的关系啊，心脏又出问题了，又有一次手术。 对，而且说这次手术还有一定的风险啊。我们早日期待着 I'm back 这句再次出现啊。那么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事情啊，我们就来，哎呀，我就是真是昨天挺难受的啊。就是关键是他这个系列，我就盼着这最新一部。为什么？因为这一部特别有看点，就是终结者的 从现在开始的往后还有三部，这是可以预见的三部电影。这三部电影是 他都来吗？ 他都来啊。这三部电影是接着谁来的呢？啊，因为我觉得这故事已经快讲不下去了，但是居然又重启了，相当于重启这个系列，而且这些就是新的三部的这个故事是接着最经典的那个《终结者二》，接着那条线索来讲的。 对，我们知道今年的这个新片在，就是在大概出消息的时候就说它是《终结者》第二部的续集。 嗯， 这很有意思啊，《终结者》已经拍到今天，要来的应该是第六部了。 第六部 不算外传啊，不算其他的一些什么个人的外传。 嗯， 这第六部了，结果最新的一部是接着第二部来。 哎，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大家最认可的应该是 第二部啊，来先说说这第二部啊，我先说一说这个第二部的它的一些成绩吧啊，首先呢，这个第二部被奉为经典，这自不必说，怎么一个经典法，盘点一下啊，首先这是科幻影史上作为经典的作品之一啊，那么这个电影将两个人推向巅峰，一个是我们说施瓦辛格先生，对吧？自此。那个从那个第二部开始呢，好莱坞进入施瓦辛格时代了啊，他是成为一个个人的这个演艺事业的巅峰，还有就是也加强巩固了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在好莱坞的地位，所以啊，我们在那之后才看到了詹姆斯卡梅隆导演的《真实的谎言》《泰坦尼克号》《阿凡达》，如果不是这第二部的成功，可能卡梅隆导演拉不着那么大投资啊， 没人给钱。 哎，那么这部电影也是第一个啊，这个投资超过1亿美元的电影， 你是说《终结者二》吗？ 对，历史上第一部投资超过1亿美元的电影，这部电影还是，第一个完全由电脑成像制作了电影主角，就是《终结者 T1000》啊，那个液态机器人嘛。 哦， 哎，并且首次将真实的人物动作应用到电脑成像制作角色中，就是我们说的动作捕捉。哎，那么1992年的第64届奥斯卡金像奖当中，也摘得了最佳音响、最佳音效剪辑、最佳视觉效果、最佳化妆四个奖项，还有最佳摄影、最佳电影剪辑两项提名。那么可以这样说，不仅从技术角度讲，《终结者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幻电影，而且这个从故事角度来讲，我们也看到啊，对人性有非常深刻的剖析，以及穿越时空对未来的影响，甚至到他电影当中所用的那些装备，还有就是他的声音的这种出色的声光效果，也使得 DVD 成为发烧友试机的必备装备之一，对吧？哎，咱这么说吧，借一位网友的话说，对于《终结者二》的在科幻影史的历史地位，怎么吹都不过分，大家可以自由发言。这就是简单的说一下《终结者二》它的一个影响力。 从《终结者》第二部开始，可能施瓦辛格是真正的走进了叫做这个科幻动作领域啊，一下就是成为了叫施瓦辛格时代了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逐渐对施瓦辛格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不再是只停留在野蛮人柯南啊，是吧？这样的角色上。那今天我们就借着施瓦辛格老先生这次大修，是吧？那这个《终结者》第六部的跳票，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说说您跟《终结者》的故事。其实回忆一下，我当年看《终结者》第一部的时候，那还是在一个啊，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影厅里啊，那叫什么？那叫录像带，是的。 对对对对对。 当年看《终结者》这样的电影，对我来说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叫恐怖。 恐怖、 啊，没见过这个呀！ 啊， 机器人呐、当时年龄还小嘛，心脏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嘛， 跟施瓦辛格一样。 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的刚才因为有朋友已经开始说自己的故事了啊，有一小齐就发了一张图啊，来表达对《终结者》的喜爱。这张图片看起来非常的醒目， 来， 这是《终结者》骑着摩托车是吧？ 啊。对对对，而且 是一个那样的机器人。 我跟你说，这个机器人有点像那个《星球大战》里边的那个，但是肯定不是了，造型不一样，有点像。我跟你说，最关键的呀，不是他发这个图，而是他的头像。你看到他头像那机器人，就是他那个骑摩托车那个机器人，你看见了吧？而且他头像上面写了四个字： 我怕。 不是太太怕我，或者是我怕太太。就是这 你看咱们俩的理解就是性格完全不同啊。 对，就是他这跟他太太在不在有关系啊，怎么念都行啊。 查无此人说，阿诺因为这一为其量身定制的角色成为真正的明星，而因为两部喜剧成为真正的演员，《真实的谎言》更是登峰之作，试音必备。 八届奥林匹亚先生，一位体育传奇。当一位女士说我可不想有这样一身肉时，她说放心，你永远不可能做到。 哎，多好啊，礼貌而不是尴尬的回应啊。 对，其实刚才说到施瓦辛格这次的这个因为心脏的原因入院治疗，包括要手术，这个让很多人很揪心，尤其是当年跟我一样啊有过施瓦辛格情节的人， 嗯， 更不必说赵亮了，就是拿着施瓦辛格那个那手册叫什么来着， 嗯，他那个啊健美的训练手册、 啊、对、啊、你这看那个长大的啊，就没看别的书。这确实是唏嘘感慨。那我们就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您和终结者的故事。 嗯， 我们来听听这个声音吧，其实很长时间没有听到，真的是太想他了。 I'll be back。 一句 I'll be back， 我们希望他这个诺言能够早日达成。 嗯， 刚才提到终结者的一开端，终结者第一部的时候其实引起的反响呢虽然很大，但是没有第二部那么的成功。第一部结束之后，因为我们知道在第一部当中施瓦辛格演的是一个就是来杀这个郑阳康纳的母亲的角色， 纯反派， 对吧？ 纯反派 啊， 啊，这个之所以说第二部特别的成功啊，就是在于我觉得啊，这个很多的伟大的作品啊，它其实都是冥冥之中它注定的。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如果没有第一部的那个积淀啊，就是它的那个基础在那儿，我相信詹姆斯·卡梅隆导演也拍不出第二部的这个设计来啊。 嗯嗯， 之所以说第二部那么的经典，那就是不仅仅它在很多技术方面确实是一个超前的这样一个作品。就这么说吧，这部电影之前有过修复版，对吧？也有过 3D 版的这个上映。你现在再来看，你不相信是90年代的作品，它比它就是仅仅从画面上也比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电影要做得漂亮， 嗯， 对吧？ 嗯嗯， 哎，那 比现在很多很多的伪 3D， 哎，是 好多了， 哎，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这个故事，其实它说出了很多呀，就是我们特别想要的那种。人工智能啊，包括时间穿越呀、啊， 嗯， 就是这一类题材电影，它所能够达到的那种高度。 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是匪夷所思的，在那个年代里面，想象如此丰富，而且能够把时间线理得那么的清楚。其实打动人的画面有很多，比方说《终结者》第二部当中，其实更多的人可能回忆起来的是施瓦辛格跟那个小孩刚见面的那一刻。 嗯， 见面的时候，其实你还记得吗？施瓦辛格拿着玫瑰花，然后拿着枪， 嗯， 然后很。因为我第一部做铺垫，很多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完了完了 完 了， 来杀了。 对，但是他带着这小孩坐摩托车离开之后，那辆摩托车哈，离开之后，这小孩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就是John Connor第一次见到他自己派回来的机器人保护自己啊，这个保护我自己啊。这个时候他有怀疑，你真的是机器人吗？我们来听听这一段，把大家带到《终结者二》的遥远的回忆中。 听了你别生气，但你真的是终结者？ 是的。Sabaton 智能电脑系统 T800 型， 不是吧？我的天哪，你还真是的。我是说啊，你身体里都是铁架子包着一层人皮。 我是 Sabaton 有机体，金属结构，外包活性组织， 跟真的一样。冷静点讲，那好，你不是来杀我的，这我已经看出来了。你的任务是什么？ 我的任务是保护你。 真的？谁派来的？ 是你。35年后的你把我重新设计成你眼前的保护者。 真够绕的。 这是在《终结者》第二部当中两人见面的第一段对话。 嗯 啊，因为一开始这小孩吓傻了嘛，张康呢已经是被他带着离开，然后救下来之后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真的是机器人吗？你真的是终结者吗？”其实第二部当中还有很多经典的镜头，比如还有一段是施瓦辛格一出场。 嗯， 施瓦辛格其实在第一部当中出场已经是有一个那样的画面了吧？ 对， 就怎么出场，大家觉得那个声光电的效果在那一刻是最完美的。 嗯。 每次出场都是一大球，你记得吗？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后来我们很多穿越戏也学这个嘛， 恶搞的也学这个， 对对对，也都学这个， 嗯 啊，而且这个大家还记得吗？上一次的《终结者》为什么口碑和票房还不错？ 嗯， 就是因为它整个致敬了《终结者二》， 对，对、啊，而且很多画面跟《终结者二》是连接起来的， 对对对对对对，啊， 来，我们来感受一下施瓦辛格每次出场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 嗯 气势哈， 嗯， 每次都是那个。 先小风一吹啊，然后开始闪电，哎，这个动静就是这样的，听。而每次到这里，我都觉得是那个叫什么？ 谁呀、啊？ 思想者 啊！嗨，不，我听前面那个，我以为是雷公电母来了。 记得酒吧里这一段吗？ 对， 这是每一集当中必回忆的一段。嗯重要道具啊，来回忆一下几个道具，一个是皮衣，抢了人家的啊， 对， 靴子啊，抢了人家的啊，裤子自不必说了啊，然后那墨镜 啊， 然后那大摩托， 还有那个手里那个俩管的那枪， 啊，俩管的枪， 啊，对，特别酷啊， 对，这是必备道具， 嗯， 然后那墨镜呢，我记得很清楚，在第二部里面是这样的，本来都走出去了， 嗯， 戴了一女士墨镜戴着 啊， 觉得不合适，拿下来踩碎了，然后后来门口那酒吧那老板说，你不能抢别人东西。我不能让你带走，然后施瓦辛格过去把他的枪先拿过来， 嗯， 然后伸手感觉要打他，其实从他兜里，把那墨镜拿出来，墨镜刚合适， 对， 一切都是天成啊。 对，所以你看这个电影，它棒就棒了呀，就是这个 T800 呢，它尤其是从第一集当中的那个冷血杀手变成了。拯救人的这个英雄嘛， 嗯， 其实他就是一开始他就是机器人，他也不懂得死亡，也没有恐惧，没有感情，对吧？ 对， 也不明白生命对于人类的意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跟这个约翰 詹康纳 啊，詹康纳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他是试着去学习啊，他可能对他做不到，但是他理解了，慢慢他理解了。 你说学啊，他这个要学的东西很多。你比方说在第二部里面，他学一开始学什么呢？ 啊， 张康纳就跟他说啊，你得学说人话 啊， 你老像一个机器似的，冷冰冰的。我们听听这段啊，怎么教他学人话？ 车速不要超过65英里，我们不想惹麻烦。 表示赞成。 不，你得学学人怎么说话。别老说表示赞成，那不是人话。得说，这没问题。如果有人对你很不礼貌，就说去死吧。想摆脱烦你的人，就说咱们待会儿见，宝贝儿。 咱们待会儿见，宝贝儿。 对，也可以说呆子。看别人心烦，就说放松些。把学会的组合起来。 放松些，呆子。 棒极了，你学会了。 这没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看终结者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觉得终结者就应该是施瓦辛格，甚至我就想施瓦辛格可能就是一个机器人，这个演员就是一个机器人，太像了，他那个表情，包括年轻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棱角，我们现在知道人老了以后真的啊，遮盖不住脸上那个垂下来的地方， 没错，对， 当时那个纹啊非常清楚，那个肌肉线条，你觉得他那就是一机器人，怎么想的把他塑造成一机器人？ 其实这个施瓦辛格为我们中国观众所熟知，所这个热爱啊，他的这个角色呀，真的是因为这个终结者。你要知道此前作为这个健美界的这个明星呢，其实他拍了很多那种纯粹的靠贩卖 肌肉 为生的那样的角色啊，那种电影啊，真是让人觉得健美运动员很悲哀的啊。他是一个健美运动员，但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演员。 对， 那么只有赋予他这样的灵魂，你看是不是？我觉得这个甚至让人觉得很唏嘘啊。赋予他什么？赋予他的是机器人的灵魂。他演一个没有情感的人， 对， 可是这个角色却那么的动人啊！我记得就是他一开始不是根本就不会什么都不理解嘛，所以他经常就是问 why 是吧？那么当后来的时候，他知道他的离去会让这个约翰伤心嘛， 然后就在那一刻他明白了眼泪 对 是什么样的含义。 没错 啊，说的特别让人动容啊。 眼泪这件事情我们来听一个小段啊、这一段当中就提到了关于人类的情感。 我妈接触的人大多不好相处，不过有个人知识非常丰富，他教会我修车。妈妈和这人闹僵了，他老是跟他说审判日，还说我会成为这个世界的领袖。哼，他净想着这些，但愿能见到我亲生父亲。 能见到？ 对，能见到，大约到我45岁。我让他回到1984年。天哪，他应该还没出生。你准听糊涂了，妈妈和他只是待了一个晚上，我想他还爱着他，有时候偷偷的哭。 为什么哭？ 你指人吗？ 对。 不知道，人会哭因为感到痛苦。 痛就会哭？ 不是这意思。你身体没受伤，但你会痛苦，懂啊？ 不懂。 哦，修好了，朋友。 这没问题。 跟我击掌，把手摊开，来吧。好嘞，跟我学，击我手掌，跟我学，跟我学。好嘞，好，就这样，就这样。 这就是《终结者》第二部当中关于眼泪这个问题的探讨。一开始探讨的时候他还是不明白。 不明白， 是吧？ 不懂 你妈为什么哭。就是开始的时候这一段里面还回忆到了第一集里面的他的父亲。他父亲当时是来救他。然后呢终结者是来杀他。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把自己放在机器人的这个视角上，你去看的话，你比如说人的眼泪是怎么回事，你会发现啊，这个东西还挺难解释的，是吧？他没有办法以非常科学和，如果这个人是一张白纸的话，你没有办法马上给他讲解明白。 刚才那句吗？痛苦，痛苦会哭啊、痛了就会哭，痛了不会哭， 也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剧本好就好在这个地方，其实它是非常真实的，而且你从一个机器人的眼中折射出的自己，你会发现，哎，这种认知似乎是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孩儿他爸爸有不同观点啊。他说关于科幻的作品有很多，比如我们80后一直看机器猫，但是很多的科幻作品当中，当年来看脑洞大开的东西，现在看发明已经是落后的了，但是终结者并没有啊。到了今天人工智能穿越时空我们仍然做不到，但是足以证明导演的脑洞是多么的超前。然后呢，这里面有很多的导演对伦理道德和科学的反思。 没错啊，刚才他说到这个时光穿梭了，我对这个题材特别偏爱。然而终结者当中其实整个系列也充满了对时光穿梭这一个主题电影的升级啊。一会儿下半段我跟大伙儿唠叨。 哎，那我们来开始，请大家关注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说说您和终结者的故事。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胡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人艺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

然后别人跳出去都是往下降，他跳出去往上升，因为他是大力神，他是从奥林匹斯山上下来的神，所以他能向空中飞。这是很早以前的记忆了。那么从终结者这个系列开始，好像施瓦辛格就被固定成为了一个这样的角色。隔上几年大家就会觉得终结者该回来一次了， 对， 再来一次。 对对对，确实是啊。其实终结者呢，刚才有朋友提到这个时间穿越这个题材，终结者它的整个系列其实就在这个这么多年来啊，在时间穿越这样系列电影当中不断发展的这个进程当中，终结者也做了自己的不断的更新啊。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一类型的题材的电影，为什么呢？就是我很喜欢这种时间穿越的题材，但是我又智商不够，就像是看着看着就晕了。然后呢， 尤其是终结者系列， 哎， 其实穿越来穿越去啊，时间线都乱了， 乱套了， 捋不清楚。 我特别想跟大家捋一捋什么呢？咱不捋终结者的这些故事的细节就不捋了啊，这个确实比较复杂的。我想说， 对你尤其复杂 啊。我想跟大家捋一捋的是，就是关于时间穿越的这个方式，科幻电影它大概走了三个阶段。现在基本上是三种类型，跟大伙儿说说啊。 施瓦辛格这是其中一种类型了。 不能这样说，因为终结者几部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吧？ 它是 当然 综合型的。 所以我跟你说，它是在整个这个科幻电影在时间穿越这个主题上的探索当中，它是不断进化的，你知道吧？第一种类型就是所谓叫固定时间线，这个很多机器猫里边的故事就是这种类型的啊。 你跟刚才那位想到一块儿去了，还是他爸爸？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当旅行者们回到过去，那么他们所留下的未来也不会被改变。就是说所有的事件都被固定在这个时间线上啊。那么旅行者在过去的动作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还有一名称，我没查着什么意思，我也是在网上看的，这叫诺维科夫自洽性原理。说白了，你是没有办法改变未来的，也就是说你是没有办法通过改变过去而改变你的 未来的、 因为所有的已经都确定了。举个例子啊，如果你为了阻止二战而刺杀希特勒啊，回到了过去，用一个孤儿代替了希特勒，然后其他人都不知道，你只是做了这个动作。那么当你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哦，那个代替品居然他就成长为了希特勒。也就是说你没有，就是所有动作全都白玩啊。这个你想想，最经典的是谁？《寻秦记》，是不是？他想回到过去，其实他创造了历史。那么还有一些电影，我们看到这个比较早期的《终结者一》，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玩法。就是他来回来杀这个康纳，然后呢，其实正是这样一个动作促使那个女人跟这个就是那个机器人他们跟那个男的 就是这样的。事实上是他自己派人回来保护母亲， 对， 让他顺利出生。 对， 结果没想到派回来的人就是他的父亲。 对，是这样的啊。那么还有《哈利波特三》《十二只猴子》。都是这种类型，这个是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类型。机器猫有很多故事也属于这种类型。第二种类型叫动态时间线，这个很有意思。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到这种类型的时候我就晕了，因为很多人对你那个固定时间线提出质疑了。什么意思啊？比如说咱举个例子啊，你要回到过去杀死你的祖父。 对，这个是最经典的一个。 那么你就阻止了自己的出生。从而你杀死祖父这个行为也就没了。那么从而你的祖父就没有死啊。然后你也出生了。于是你继续回去杀你的祖父，这就无限循环，产生了一种悖论。这就是时光穿梭的悖论啊。那么你像用这种理论来进行的电影有什么呢？回到未来、环形使者、蝴蝶效应都属于这种类型。再往后发展就是终结者，我们看到应该是最新就是上一个第五部，它就是用的我说的下面这种叫多重宇宙，这个就是不同的时间线 啊。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回去把你祖父杀了，但是你没死啊，他只是在那个过去他是死掉了， 就跟一棵树的不同分支。 对，就是这样来进行了。那么现在基本上再弄时间穿梭呀，也就是这多重宇宙了。越是多重宇宙就越容易乱套。但是它相对来说合理嘛啊。 所以其实看到终结者的时候，我还是倾向于就是终结者这样的这一套这个穿梭的 啊 这个理论，或者这样的一个形态。这你看着比较怎么说呢，除了时间线比较乱之外，其他东西还都能够在一个空间里。 对， 这事儿呢看起来没那么麻烦啊。刚才说到了终结者的这样的一些段落，包括他从第一部开始到 未来即将到来的第六部啊，这么复杂的一个时间线，各位有没有试着捋过这条时间线？哪一年康纳出生？哪一年他派回了 T800？、嗯、哪一年这个 后来的约翰康纳又和他未来的机器人在某一个，在1997年又再次重逢、嗯、这些时间线如果你捋清楚了的话，我觉得你真的是一高人啊。 啊，是。 刚才我们说了啊，今天是要借着这样一个终结者6的跳票，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终结者的历史，说说你和终结者的故事。 嗯， 刚才听到的片段当中都是来自终结者和张康纳之间的对话。 对啊， 其实在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就是你刚才在上面段也提到要阻止天网成功、 嗯嗯、对对对对， 阻止天网发射导弹发射核弹。 嗯， 那么在这个整个这个故事的源头，也就是在第二部当中其实就有了这样一个阻止天网的行动。 没错， 他们找到了谁呢？找到了当时在第二部里面描述的那个天网的创造者。 嗯， 他的名字叫戴森，大家有印象吗？ 嗯， 是一个黑人。 对， 当时为了让这个黑人知道他是机器人、 嗯、 为了让他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你知道施瓦辛格有一动作、 嗯、 把自己的手臂、嗯、 对对对、啊、 那个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幕、 嗯、 那我们来听一听在第二部当中当听到了天网后来将要发生的故事之后，戴森是如何反应。 听终结者详细解释着天网审判日这一切的来龙去脉，直到现在他才知道自己可能会导致31人死亡，他的反应还算好。 我忍不住要吐了，你正在为我没做的事审判我，我们怎么会知道？ 是，你们怎么会知道？你们这些混蛋制造出了氢弹，是你们想出来的，哼，还以为很有创意，但你们不知道真正的创造是什么，就像创造生命，你能感到它在你体内生长，而你们只创造死亡和毁灭。 妈妈，现在更需要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得在一切发生之前改变它。 我们难道没有改变未来吗？我们不是正在改变未来吗？ 说得对，我要停止研制新的处理器，从此不再碰，不干了，明天我就去辞职。 光这样是不够的， 必须没人能接受。对，好吧，那就必须销毁实验室的文档、驱动硬盘，所有的一切，包括这儿的所有一切。 嗯，这一段很棒啊。 嗯， 我记着这个电影当中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叫 "It's your human nature to destroy yourself"。 嗯， 就是。你们自己的人性毁掉了你们。 对，嗯、 其实他是看着是对眼下、对未来的一种思考，其实是一种人类的反思了。 嗯、 对我们创造了很多东西，都有可能成为杀手，对吧？有可能，甚至有可能毁灭人类文明。 嗯、 所以你说，今天我们对这个人工智能的这种担忧，哈、啊， 嗯， 你看导演早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考虑了。 对对对，这是一个很超前的意识。 所以你说这。卡梅隆导演现在他在想什么呢？他在是吧？那个阿凡达他老不出来对吧？他在想着多少年以后的事情。 查无此人刚才捋了一下时间线啊，而且非常的简洁。85年出生，97年阻止了天网，但只是推迟了天网发生。 那天网灰灰嘛，小灰啊。 刚才我们听到的都是在《终结者二》，因为今天浓墨重彩的说《终结者二》，就是因为它是《终结者》系列当中被认为最出色的一部。 嗯。 那么从《终结者二》开始，好像。有很多朋友都觉得下面的几集呢都有很多遗憾啊，比如说他的第四部里面是没有阿诺施瓦辛格的。 嗯 啊 嗯， 第三部和第五部呢，第五部好像致敬的场景比较多，所以容易得到大家认可、 嗯、 而第三部呢好像在口碑方面就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 嗯， 但是第三部里面确实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在第三部当中一开场呢就如同是在后面的3、4、5部里面是一样的，每次开场都有一段大段的对白来介绍一下、嗯、让大家不要忘了啊、哦、我是终结者系列当中的一部、 嗯、对， 我是张康纳、 嗯、 我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这样啊，从第三部的一开场我们先来进入一下，让大家重新回到张康纳出生的那个时刻。 未来依然是个未知数，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真的是这样。我叫江康纳， 他们曾经想把我扼杀在襁褓中。13岁的时候，他们又故伎重演。他们是未来的机器人，名字叫终结者。妈妈以前总说，暴风雨迟早会降临，那是最后的审判，是人类和机器大战的开始。数十亿人会在瞬间化为乌有。我将领导人类的幸存者取得最后的胜利。事情并没有发生，核弹没有落下，电脑没有主宰一切。我们阻止了最后的审判。我应该感到安全。其实不然，我只能与世隔绝，没有电话，没有地址，甚至没有任何人可以找到我。我已经抹掉了过去的一切，我尽了最大努力，但却抹不掉我的梦，我的噩梦。我感到未来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身上，那是我所痛恨的未来。于是我开始逃避，疯狂的逃避，漫无目的，不知所终。 这第三部，我为了让大家记得起来，第一部和第二部里面用了大量的篇幅旁白来跟你介绍。扼杀在襁褓中，那是我的第一部啊，13岁又重来了一次故伎重演，那是第二部，现在该我了，第三部。 其实这个第三部的人物设定呢，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嗯， 同样的设定出现在第四部，就是 John Connor 呢，对于未来他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导致了他巨大的可以说是心理创伤，心理疾病，走不出这个阴影了啊。 就是 那么 他是被选中的， 我觉得。但实际上你终结者这个故事你要讲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道路啊，而且它其实有一定的我觉得是普遍意义的，有一定的示范性啊。那么问题就是啊，二太成功了啊，那么三面临这么大的一个压力， 跟在成功后头， 哎，他怎么办？其实他想了很多的办法。其实这个导演啊，我觉得乔纳森·莫斯托他是非常聪明的，只不过是啊，就是时势造英雄啊。现在你看他的履历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有名的作品，唯一有一部他参与制作的当制作人的是《全民超人汉考克》啊，我们还比较熟悉啊。其实你看这里边，首先他非常大胆的设计了女性机器人， 对 吧？这个就是一个从 那么漂亮的模特， 哎，视觉效果上他想引起大家注意啊。可惜啊，那个第二部太经典了。 对，但是在第三部当中呢，其实有一些段落他也是照着第二部的那个样子来。你比如说，第二部刚刚我们说那个天网的设计者应该叫戴森，但是在第三部里面改变了一下这个设定。第三部里面他说，这个女主人公也就是康奈未来的妻子，她的父亲那个将军是在国防部工作，他就是管这套研究的 啊。 也就是说，那个设计者已经没用了，已经第二部死了嘛 啊。 第三部里面得把这个管理者得干掉，不是管理者得关掉那个天网啊。我们来听一听，在去救这个凯特，也就是康纳未来的妻子父亲的路上，他们的一段对话。 电话打不通，所有网络都中断了。 天网已经控制了全球通讯系统，这是攻击前的准备。 如果这是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战争，你为什么帮助我们？ 因为抵抗组织更改了我的核心程序，我最初设计用于执行刺杀任务。 所以你并不关心你是不是能够完成这次使命。如果我们死了，对你会有影响吗？ 如果你们死了，我也就废了，我将失去存在的意义。 谢谢你的帮助。 你用不着这么客气，我的程序要我服从你的命令。 他的命令？ 是 Cat Brace 重新启用了我，并且派我回到现在。 我在你们的未来世界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你是 John Connor 的妻子兼副总指挥。 不，我 怎么？ 你太邋遢。